又到禮拜五嘅玩樂高地嗱，咁啊，今集位多謝 Vincent， 係咁啊，即係百忙之中上嚟傾下偈咁啦。嗱，咁啊，祝阿 Vincent 上嚟咧，咁啊，其實都附帶呢個 Avengers 嘅。嗱，咁啊，事不宜遲，即刻去一去相先。嗱，咁啊，兩個禮拜之後就可以話係呢個 Avengers 嘅一個叫做小結果，一個階段嘅結束啦。嗱，咁啊 ，LEGO 亦都會出一啲啊、叫做 set 咁啦。咁啊 ，Vincent 咧就不嬲都係嗰啲事不宜遲啊，即刻舐曬成套嘅嗰啲 fans 嚟嘅係嘛？ 係啊。 嗱，咁啊，即係眼前嗱呢五盒，你講下先喺邊度買，同埋點解咁衝動，好快買喎？ 係啦，係啊，因為咧呢個咧其實一早 pre-order 嘅，其實。 我要 pre-order 係啊，因為開頭都諗住，唉，如果係買，不如買曬佢啦啊，諗住係 Marvel。好似你話齋一個總結啦，其實 technically 係 phase 3 嘅總結啦，一二三個 phase 嘅總結，頭十年咧亦都係同一時間係，咁啊所以咧就訂咗，咁我就喺 Let's Go 嗰度買嘅，咁咧就一次過買曬。我知道咧，我去攞貨嗰日咧，應該就三月三十一號咧就全世界一齊出嘅， 係啊係啊，係啦， 咁咧就嗰一日啊，如果你 walk in 咧。肯定買不到 Iron Man 嗰盒啦。 係嗱，真係嗱呢度五盒咧，其實最 eye catching 嘅就係反而嗰堆 Iron Man 咯，即係途中嘅 右下角嗰盒， 我其實盲嘅都睇到啊。 係啦，即係嗰盒嘢咧就真係好搶手。 係 咁咧我以我所知啊 ，LEGO Shop 都揾唔到啦，已經即刻掃曬嘅啦，已經俾人。咁所以咧。即係好彩 pre-order 咗，咁誒當然咧呢盒嘢咧就有好多特別嘅玄機嘅。咁講翻呢一個 Avengers 咧，就係因為咧今次係 Avengers 4啦嚇，咁啊叫 End Game 啦，咁啊延續上一次灰飛煙滅之後 嘅。其實個名字都幾大吉利是，哇 ！End Game 即係算點？ 係啊，咁啊上次完咗結局之後冇咗大半 superhero 啦，一半啦嚇，咁啊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緊張啊！究竟係點咧咁啊？ 嗱，我最想講嘅咧就係我喺I Square 嘅嗰個 iMac 嗰度睇嘅，即係 Avengers 3。咁我即係最開頭你記唔記得 Loki 咪掛咗嘅？其實坐旁邊嗰個女觀眾已經喊，真係喊啊！ 係喎，啱喎。 係啊，睇到中間咁啊 Gamora 就掛咗，俾佢老豆即係抌我落街。嗱，嗰下都 OK 嘅。咁啊，去到最尾，喂，真係講真，全人類一齊掛咁滯，咁啊又冇啊 Spider-Man 啊 Doctor Strange 啊成 team 嘅。那個星際 喺個 Titan 嗰度咧，得翻啊幾摩華加 Iron。 哇！我同你講，我睇嗰段咧，係戲院啊，好多嗰啲鼻嗰啲索索聲啊，喊啊，啊好慘啊，死啦！跟住見到Iron Man Tony Stark 即係俾Thanos 插一刀嗰嘢咧，其實真係聽到好多喊聲。哇！我就覺得即係其實我都有啲心噏嘅， 同埋我都聽到尖叫聲喎。 係咪係啊？ 就係 Iron Man 出現開始掹嗰件風褸嘅時候出場咧，開始咧。 仲有 好多女仔尖叫聲。 Captain America 出場嗰嘢咧，我都記得真係全場尖叫拍手掌。係哇！即係我就即係覺得睇 Avengers 3其實係一個嘉年華添嘅嗰陣時。 係啊，咁MCU 呢個Marvel Studio 的總監啊，唔係總裁啊，之前係Kevin Feige 咧，咁佢前嗰排嚟咗香港啊，咁佢同Paul Rudd咧，即係 Ant-Man 個演員啦嚇，嚟咗開幕迪士尼嘅新嗰個遊樂設施啦。咁Kevin Feige 咧都講咗一樣嘢好啱嘅，就係咧呢套戲有一樣特別嘅地方，你唔係淨係聯繫套戲嘅故仔嘅，可能你都唔 care 個故仔，但係咧肯定你個心聯繫咗佢啲。你可能咧十個 character 你淨係中意 Tony Stark 啫，但已經夠你去拖你入嚟睇呢場戲 嘅。喂，同埋真係成根本就係即係Tony Stark， 即係Robert Junior 啊 ，Robert Junior 係啊，即係佢係可以令成個 Marvel 東山再起，或者總之我睇 Avengers 3嘅嗰種，即係啲人嗰種嘅投入程度啊，喊啊尖叫，哇！即係我睇咁耐戲未試過嘅，咁。 所以今次真係啊， 係即 係搶飛熱潮啊！ 其實我就轉頭就買飛啦，係 咪啊？ 我咁啊，但我睇禮拜五啊，即係睇四月。 咁我可以劇透俾你啦。 咁啊，佢絕對唔好，係啊，嗰幾日會刪電話添嘅，係啦。嗱，咁啊，即係我最記得即係兩日。係咪幾日之前就買飛啦？ 開埋上個禮拜 通宵，哇！我真係叫啲人通宵排隊， 真誇張。 嗰啲唔係通宵排隊，應該係話即係。等到凌晨買飛， 啊、 哇！其實即係嗱，我其實唔覺得呢啲係白痴，我覺得即係一種點啊 你話娛樂又好，興趣又好，我覺得冇所謂。 其實冇所謂嘅，不過熱潮我個人覺得都係誇張咗少少嘅。不過真係白痴咧，就應該係近排有個 post 係講新加坡嗰啲戲飛咧擺咗上 Carousell 度賣喎。 賣唔賣到、啊？ 賣到3000多元啊！炒到 有冇人買啊？ 真係唔知道，但呢個真係哇，真係好滴汗啊！聽到 O 曬嘴，唔知道發生咩事。 嗱，咁啊，即係講到呢度啦。咁啊，其實啊 ，LEGO 有同Disney 簽約，咁啊而 Disney 即係叫做收購咗Marvel 係嘛？我記得係收購。係 啊，咁啊，最近仲收購埋 Fox 同埋即係Fox 嘅嗰啲 character 係啦，嗱咁啊，即係講到 Marvel 呢度，咁應該係咁講，LEGO 就當然順理成章，唉，咁又嚟個 Endgame 仲領一筆咩？咁啊，之前喎大佬Captain Marvel 都係咁而出咗 set， 嗱，我覺得嗰 set 為出而出嘅，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即係都叫做為套戲咁啊出套 set， 咁啊呢個 LEGO 梗啦，嗱咁啊，其實即係講到呢五盒咧。最 eye catching 嘅係嗰幾隻 Iron Man 以外，其實 War Machine 啊、Buster， 我覺得都啊好嘢喎。 係啦，咁我哋略講下啦。係啊，其實因為咧， 可以去個等下先，去個大鏡先啊，去翻個 wide 鏡先。 係啦，咁啊，其實咧嗰後邊都見到嘅喺我哋後邊。咁其實由最細嘅咧就由 Captain America 係啦 ，Captain America 嘅單車電單車啦嚇，噴火電單車。跟住第二盒咧就呢、這個。Hulkbuster 啊，唔係嘅 War Machine 係啦， 夠膽死係啦。嗱呢啲嗱買 LEGO 不嬲有啲劇透嘅，儘管有時可能有啲叫做係咁依 fit 下你，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個大腦都唔錯嘅。 可能 係 真係會變加重裝備啦，今次 係。係啦，嗱咁啊，即係大家記得應該係咪呢個 Age of Ultron 啊？ Age of Ultron 啊 ，Iron Man 嘅 Hulkbuster 咪做瓜啊 Hulk 撳掣嘅嗰個大嘅嗰個叫咩啊？Hulkbuster 啦， 係啦， 咁啊，阿 War Machine 都覺得唔得啦，我都要整翻件，咁啊，我覺得又真係幾好嘢喎，係 啦，但係即係直接 jump to 呢一隻嘢咧，其實都比之前嘅 Hulkbuster 咧係好嘅，我覺得佢咧係好明顯咧睇落去係闊身啲。之前咧應該都有一集講過之前嘅 Hulkbuster 啊嘛，你記得嗰陣時攞咗啲細只嘅，好奀黐黐噶嘛，得幾個價位咁嘅啫嘛。但係其實咧，你見到今次咧係多咗件去 build up 啊，尤其是只腳啊。 喂，咁啊，不如去個曬鏡添啦，唔該你。要麻煩技術員，可能要再教價位。 Zoom 啊 Zoom 啊，係咯。咁呢只嘢咧，我個人覺得咧就俾足料。因為之前咧，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冇一盒係真係齋 Hulkbuster 噶嘛，即係唔計最大嗰盒啦嚇，最大嗰盒梗係一隻個啦。但之前咧都係喺一啲場景加佢咁樣樣噶嘛。咁啊呢個咧就真係齋一隻機械人加嗰啲壞蛋。咁 啲流羅。 所以可能係啲件咧去曬佢嗰度啦嚇。但係咧你見到呢隻嘢咧，我覺得就好明顯冇咁恩滋滋咯，我覺得嚇唔知係顏色問題定咩，但係你見到佢膊頭咧都 其實港型咧，即係講真機甲嘅，我覺得灰色係型啲嘅。 咁啊， 即係你問小弟咁啊，呢只都係咁樣講下佢個 background 啦。咁啊，嗰個 number 就 LEGO 76124，個名就叫 War Machine Buster。咁就嗰個價錢，即係而家買就280元左右啦。咁你話之後會唔會跌就梗噶啦，係啦。咁啊，當然呢個世界有樣嘢叫做話。早買貴兩嚿啊！啲我自己作嘅，咁但係我都冇乜所謂嘅。嗱，咁啊，但係好抵死喎。通常上網我 check 嗰、那個即係佢啲 background 幾多件件啊？佢呢一件佢打 question mark 未出到嗰個 number 住，我心諗有冇搞錯？因為我將要講嘅嗰個 Queen Jack 其實佢有出埋幾多 pieces 嗰啲，咁呢個即係唔知點解啦，佢就未出到嗰、那個product information。咁但係你問我咧，揸上手佢嘅嗰個關節程度的確係如你所講，好好多， 係咪？ 係好好多。 係啊，咁佢唯一最衰咧關節咧就係嗰個手嗰個手踭啊，係唔喐得嘅。 Okay, 手踭係一個90度嚟嘅啫。 即係打石膏咁樣。 係啦，咁啊，所以咧咁，如果即係要真係多啲擺到咁多 pose 咧，就要改改呢個位。咁但係其實係比較有用嘅呢、這個即係做嘅方式，因為容易改啊。 因為佢擺喺個即係九啊度啊嘛，其實淨係改咗一件關節位，其實已經做到啦。 喂，咁你都有玩下 M O C， 你會唔會之後得閒都 可能會啊？即係佢改嘅方式應該比較容易咯，喺嗰個位。咁、但係至少唔使搞腳啊，因為其實搞腳我覺得係煩啲嘅，因為佢又要承住個重量啊嘛，係咪啊？ 佢個腳都真係關節位可以 齊曬㗎， 即 係 咁樣睇好似有啲三級啊！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亂諗，係 真係。你唔講就冇事嘅，其實。 sorry， 嗱咁啊，即係佢嗰個 angle 位啦，同埋嗰個大髀位都叫做喐到啦，我覺得算係咁噶啦。咁啊，似乎即係佢都係攞咗好之對上嗰只嘅Hulkbuster 係啦，做個原型。咁誒， 等我攞開啲舊燈嚟，就手啲先啦。 嗱，喂，咁呢個即係你問我啦，其實就反而係嗰LEGO 最新出嘅嗰五盒。 嗯。 第二 eye catching 嘅， 係 因為即係第一劇透，第二啊，我冇諗過原來阿 War Machine 都會整翻 件咁嘅嘢。 喂，但係我 by the way 啦，佢咪喺第三集唔係 Civil War 咪喺上空跌咗落嚟，其實彈咗咁滯嘅。 係啊， 我成日喺度諗咧 ，Black Panther 佢個阿妹啊，係咪可以醫翻好佢咧？ 可能係㗎，可能冇講到㗎呢部分。 係啊，咁啊，即係總之就阿嚇佢寫套嘢叫咩名個？阿 Roy 啊 ，Roy 個黑人啊， 阿 Rudy 啊 ，Rudy 個角色個名， 係角色 Rudy 嗱咁啊，即係佢都叫做有翻個 machine 咁你屋企應該都有嗰個 Hulkbuster 咁啊，係嘛？咁擺埋一齊， 係要影張相俾大家啊 ，share 啊，要啊，係咯。 咁喺漫畫度咧 ，for information 咧，咁 War Machine 咧都真係打仗打到攤咗嘅，咁佢自己咧就被改到半人半機械人咁啦，咁啊變咗做好似架坦克。車咁嘅東西嘅改到咁啊 ，OK OK， 即係得翻上半身坐喺個坦克車度嘅。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自己 search 下啦。咁啊，如果想做翻漫畫咧，其實咧攞翻呢一個做原型改一改佢咧，其實亦都唔係好難。 我其實有 fans 應該會咁做。 係啦，咁我覺得可塑性都幾高嘅。 OK OK， 呢一 set 係啦。咁啊，我哋一陣講人仔啦，因為咧呢一 set 咧就跟Ant-Man。人仔版嘅 Ant-Man， 你話呢一隻 係啦， 呢度有冇可唔可以攞埋出嚟俾大家睇？ 咁啊，不如冇， 我可以呢度，我攞出嚟先。 同埋阿 War Machine 本身嘅 War Machine 係咯，佢哋全部而家有曬 uniform。 係啦，咁係啦，呢個咧就大家睇 trailer， 即係期待已久嘅 trailer， 第一個。出嚟出嘅時候咧，大家就肯定知道咧，佢哋全部著曬隊衫啦。其實咧都係一個幾好嘅首尾呼應嚟嘅，因為喺第一集嘅 Avengers 咧，佢哋偏偏係各自為政啊嘛，係搞到啊 Agent Coulson 死咗，先至大家一齊去打鬼死佢啦，咁啊，先至好似大家合作咁啊。 有冇得 zoom 近少少？唔該，因為想俾啲人 係啦。咁所以今次咧，竟然大家撇除曬所有嘢，去著一套隊衫。不分你我一起出去打大佬，可能咧呢個世界真係啱嘅，有共同嘅敵人就係朋友啦。 係啊，即係呢個世界嚇，通常都係有共同敵人咁，啲人先會團結。咁我覺得有時啲嘢唔使下下為團結而團結嘅，係啊，即係平時各自為政，我覺得 OK 嘅。 係啊，咁啊適適當時候啦。咁啊呢兩個人仔有少少特別嘅。咁 Ant-Man 嗰個頭盔咧就唔係對上嗰隻有穿窿眼嗰個 嗱，係等你講埋先，係。 係啦，咁其實咧調翻轉咧，如果冇記錯，可能呢個咧就係用翻阿黃蜂女嗰個頭個毛嚟嘅。係 嗱，咁啊即係老老實實啦。我喺嗰集咧就少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因為我真係覺得個頭盔根本就係 hea 咗，係啦。我覺得有窿即係俾人炒到 high high 個 set 啊，應該係76039 前一 set 啊。 係啦，嗱嗰個就靚好多，即係當然佢唔係跟電影裡面嗰個頭盔嘅。 哦，你講緊 Ant-Man 穿咗窿，即係本身 Ant-Man 係啦。 咁但係同黃蜂女嗰個佢都係穿窿㗎。 黃蜂女嗰個冇穿窿 嘅。係黃蜂女唔穿窿。係 啦， 黃蜂女穿一次啫。 應該咁樣講翻啦。嗱，Ant-Man 呢個頭盔咁啊，嗱 Ant-Man 呢個頭盔咧，其實就係、是、跟黃蜂女嘅嗰個頭盔嘅，亦都係同 Vulture 嘅嗰個頭盔一樣嘅。嗱咁啊，其實我覺得係 hea 做嘅，因為喂。即係你如果睇翻佢第一隻出嘅 Ant-Man 咧，佢真係嗰個嘴嘅位置有個窿，其實嗰個就係、 是 應對翻佢漫畫版嘅嗰個頭盔。係 啊， 咁啊，即係當然同戲裡面有少少出入，但係你會見到有即係有啲誠意。 係啊， 哇！呢、這個 畫落去 點啊，大佬你求其嚇咁啊印啊印件好 appreciate， 但係即係可唔可以唔好咁 hea 咧咁樣？ 咁咪而家咪同嗰個冇穿窿眼位嘅黃蜂女一對啦。 而家可以，大家可以組齊一對啦。 唉，即係 咁三咧就冇乜驚喜啦，因為個個都一樣噶啦，亦都即係唔講啦嚇。 咁啊嗱，即係正佬啦。咁我最記得 Ant-Man 啦，啊，係寫套戲，佢叫咩名？我時間諗唔起添。阿 Paul Rudd，Paul Rudd 個角色 係啊。 啊，哎，我突然之 間時間諗唔起。 Scott Lang， 啊 ，Scott Lang 係啦。嗱，咁啊，我最記得佢嗰個樣咧，通常都係驚青豬啊，同埋誒等先。正常樣咁啊，呢個都係啊，即係幾符合佢喺戲裡面嘅嗰個角色啊。咁啊，好少扭扭豬啊。 不過大家對於呢啲重用嘅頭嘅表情就冇所謂啦，笠鬼住嘅啦都係咪？ 係即係重要嘅呢個樣 ，OK 係啦。嗱咁啊，呢只講完，我諗可以好快講下啊 War Machine 啦。嗱咁啊，其實 by the way 睇埋啦，學你講 uniform。一樣啦，係啦，講得 uniform 嘅話，就呢個我攞一攞開先。咁啊，其實佢就係呢個 War Machine Buster 嘅主人，係啦。咁啊，等先可以掀開。係 啦，可以掀開嘅。個頭咧其實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唔係好大啦個分別。咁啊，入邊嗰個面嗰個頭咧就直情係一樣嘅。如果我冇記錯啊， 係一樣。係 啦，咁又係啦，你大家都唔會打開嚟睇㗎啦。咁是鬼蛋啦 嚇。其實講到學你講重要嘅，反而呢個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呢個就係跟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呢個就係跟呢個 War Machine Buster 嘅。兩隻人仔同埋啲流羅係嘛？ 係啦，仲有啲一陣我哋略略講講啦。咁其實都係上一集嗰啲流羅嚟㗎啦，上一集嗰啲 喂，其實流羅我真係覺得， 但係咧有少少驚喜嘅。咁 流羅有驚喜？ 係啊，咁我哋而家講唔講埋咧？其實因為有 快講流羅 有幾隻嘅。咁其實我哋反轉，突然之間我哋 switch 去嗰啲壞蛋度啊。 好。 咁其實咧唔使拆出嚟都應該睇到㗎。 睇可唔可以去到曬鏡啊？唔該啊，技術員。 嗱咁今次我哋即係嚇， 哇太完美呢支鏡咁樣擺到， 係啦，咁啊 ，Dennis OK Dennis 可以拆企喺上面呢只流羅出嚟， 你指呢只 係啦，可以拆嘅，我搭住咗啫，其實係， 哦原來咁得啦， 有兩隻嘅係啦，咁有少少唔同，咁幫大家快速總結啦嚇，其實就喺咁多 set 入邊咧，得除咗 Thanos 本身嚇，就得兩隻壞蛋嘅啫，就係呢啲 Outrider 啦嚇。上一集喺度打 Wakanda 嗰扎咁嘅怪物啦嚇。咁咧另外咧，仲多咗喺而家鏡頭左手邊嘅兩隻咧。 係咪第一集？係 啊 ，Avengers 係咪叫 Shuri 咁嘅東西？咁亦都咧係呢個第一集 Avengers 係啦嘅壞蛋。咁但係呢個 print 係完全唔同嘅。 嗯。 咁個頭咧係見到有眼有口㗎啦。上一集嗰個咧，即係上一個版本嘅 mini figure 完全冇呢隻嘢。 我同你講上一集唔係嗰啲流羅，同你講十個都真係流羅亂出嘅，係你話我話嘅。 咁呢個咧 見到夠膽先有個死人樣 啊！係喎，咁啊重要咧嗱，第一咧仲重要咧就係佢真係花心機畫過啦，呢個全身啦嚇。咁大家咧可以睇到。近鏡嘅，其實喺嗰套戲入邊，佢咪俾嗰個即係嗰幾個 Avengers 咧喺條天橋度話：我哋一齊嚟分頭對付你佢哋啦。咁跟住 你講係幾時？ 第一集嘅時候 Avengers。 哦，我記得。 咁啊， 但係我記得都冇乜樣喎，其實佢哋係嘛？ 係啊，但係咧，你記唔記得佢哋五個係咪五個 Avengers 啊？五六個啦嚇。 六個。 咁啊，就企喺度嘅時候咧，大家都對住個天喺度咁望，跟住嗰啲嘢咧爬曬上個樓嗰度噶嘛。咁其中一個掹開自己個唔知頭蓋定乜咧？咁咧就你見到呢個人仔咧係出到嗰個頭蓋個嗰個 piece 嘅， 呢個死人樣喎。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係好有誠意，真係畫過喎。 嗱，即係都係嗰句啦。 所以唔知係咪劇透啦？咁有誠意嘅咧，點解會有出翻第一集嘅？咁但係 for 大家 information 咧，呢扎流羅咧一早咧已經係受 Thanos 控制嘅啦。因為第一集已經講咗啦 ，Thanos 係背後嘅策劃人嚟噶嘛，係 Thanos 就叫嗰個唔知邊個黑暗嘅界，唔知乜鬼星球， 就俾叫啊， 唔係係唔知叫咗邊個噶，然後阿 Loki 就去投靠佢，攞佢嘅兵啊嘛，係咪攞佢兵？咁所以深烤咧，其實都係阿 Thanos 啲狗仔嚟噶啦。 OK。 咁但係點解會出翻 Avengers 一嘅呢啲咁嘅兵仔咧？係咪真係好似好多人都估嘅時間旅行咧？ 嗱，咁啊，你 翻以前咧， 所以你話我話嘅。 這個 LEGO 其實劇透了，是的，是的，這也是 LEGO 抵死之處，那無論如何 還是逼你呢又不知道 即是 這一次出的那些流羅就叫做有一點尊嚴，是給你一個樣子、這個、他笑樣子很壞，是的，還有就是對上出的那些流羅，唉，即是說真的是輕的了， 剛才我想說的驚喜呢就是呢今次這隻流羅呢個背脊有一件新件的，不是今年出的新件，上年出的新件， 是不是 剛才這個拆出來的，這個是的，後面可以駁四個 clip 的， 哦，是的，這個放在這 裡，是的，它的背脊可以拍四個 clip 的， 是的，這個，是的， 咁其實呢個喺幾個地方都有嘅，上一次嘅 Spider-Man 咧 ，Iron Spider 嗰個咧，四隻腳嘅咧都係拼咗喺呢個件後邊嘅。咁今次咧 ，Outrider 都有啦。咁啊，仲要咧佢個臂又仲有四隻爪喎。咁啊喺套戲度，大家如果記得咧，佢好似四隻其實六兩隻腳四隻手腳手啦嚇。 係。 咁啊，點解有爪又唔知係咪進化咗啊？咁啊，大家自己幻想一下啦。 咁啊，同埋講到呢啲爪，咁啊，其實我諗有買啊 Wolverine 啊，就最記得噶啦。Wolverine 實有呢啲爪嘅。嗱，咁啊，但係好遺憾啊，其實 LEGO 只係出過兩次，得兩隻 Wolverine。 定係三隻？ 兩隻，兩隻得啦。啊，唔係，仲有第三隻嘅就係嗰啲矮版，即係公仔版、 卡通版。 我就啊，其實都係，其實 不過卡通版咧，如果冇記錯，佢嗰個頭咧係有少少特別嘅。 有啲特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嗱，咁我哋講呢個 War Machine Buster 就去到呢度先。咁下一節翻嚟就講埋Queen Jet 啦。 係啦，講下一個盒。 咁下一節再翻嚟。